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89回，谢之芳和林轩一路快马疾奔，于山脚下撞见灰头土脸的两个丫鬟，他当即变了脸色，跳下马来抓住琵琶追问道： 我姐姐呢？我姐姐在哪里？ 青梅闻言大哭起来，琵琶的态度倒还算镇定，红着眼眶把谢之真被山匪掳走的事一说，指了指他们失散的方位： 那些匪徒个个凶神恶煞，身手彪悍，咱们家的护卫根本不是对手，求少爷快快去搬人马把小姐救回来。 谢之芳一听此言，立时三尸神暴跳，七窍内生烟，也顾不上说话，翻身上马，往马屁股上狠狠甩了几鞭。那匹汗血宝马皮开肉绽，撒腿狂奔起来，片刻之间便不见了踪影。 少爷，少爷！ 琵琶慌乱地追了几步，转头看向林轩，神情焦急。 林少爷，我们家少爷根本不是那些山匪的对手，就这么冲上去必定要吃大亏的，您快拿个主意吧。 林轩面色冷肃，沉吟片刻，递给他一枚玉佩并一包碎银子道： 琵琶，你拿着这个去大理寺求见我父亲，请他带一队兵丁前来相助。青梅，你速速归家，请你们家老爷报官，带兵过来剿匪。记住，无论何人问起，你们只要咬死，说谢夫人和谢小姐安然无虞，只是受了些惊吓，报官是为了追回被匪寇抢走的财物。 谢之真被匪寇掳去，凶多吉少，便是侥幸救了回来，清白也难以辩说。他知晓事态严重，只能尽力补救，将恶劣的影响降到最低。琵琶和青梅找回了主心骨，连声答应，拿着银子自去不远处的凉棚雇车马，往两处报信不提。林轩催动马儿往谢之芳的方向追去，行了约有小半个时辰，见他的马儿站在路边，左侧的山涧中侧翻着一辆华贵马车。谢夫人额头破了个血洞，用帕子捂都捂不住，鲜血流了满脸，在丫鬟和护卫们的搀扶下从马车里爬出来，迎面撞见脸色奇差的谢之芳，立刻又急又愧地哭了出来。 明堂，你找见你姐姐没有？ 继母难当，遇见这样的祸事全怪她照管不力，半路上发现和谢之真失散后，她心里咯噔一声，不顾护卫们的劝阻，坚持要折返回来寻女儿，不料祸不单行，马车在路上出了故障，翻到山涧之中，一行人多多少少都受了些伤。谢之芳见他这里也没有谢之真的线索，心下越来越沉，一个字都不想多说，摇了摇头甩袖便走。林轩不得已又留下来善后，让丫鬟们找出伤药为谢夫人止血，稳定住他的情绪，另点了两个尚能行走自如的护卫，跟随自己一道往谢之真失踪的地方赶去。到得那处，发现气绝身亡的车夫和护卫后，谢之芳吓得手脚冰冷，右眼急跳，沿着车辙的方向追出去两三里，却看见了一个彪形大汉死不瞑目的尸首。是匪寇之中起了内讧，还是被另外一股势力黑吃黑了？姐姐到底在哪里？谢之芳眼前发黑，从马背上一头跌了下去。他强压下翻腾的气血，强行保持镇定，揭开那具尸体的衣襟，见伤口断面整齐，有真气灌入，死者表情痛苦非常，便知动手之人是一位深不可测的高手。林轩押着一名贼眉鼠目的中年男子赶来，将他推到谢之芳面前，冷声道： 阿唐，这是我们在路上撞见的山匪，从他嘴里或许能审问出姐姐的下落。 那男子被林轩活阎王一般的黑脸唬住，跪地磕头，含糊其辞道： 小的，小的也不知道那位小姐现在何处啊，我们待望见小姐美若天仙，便打算将她掳回去做压寨夫人，谁成想 半路杀出个白衣公子，一剑刺死了大王，我们几个吓得不得了，只好趁乱逃走。再往后的事，小的也不清楚啊。 谢之方正有满腔的力气无处宣泄，见那人面目可憎，说出的话更是令他肝胆欲裂，当即便拔出腰间长剑，一剑削去了对方的耳朵，鲜血泼洒出来，溅了林轩一身。男子低头看了看草丛里血淋淋的物事，呆了一瞬方才反应过来，捂着伤处倒地打滚，惨嚎不止。谢之方游行不够，提着剑走过去，一脚踩在他胸口，将剑刃对准另一只耳朵，声音中淬着凛冽杀气。 那白衣公子长什么模样？有什么特征？可说了什么话？且给我一一招来。 却原来这死去的熊阔海并非什么黑牢寨寨主，而是行走江湖杀人如麻的江洋大盗，而面前这人乃是他的心腹手下，对季温瑜和他所做的交易一清二楚。见这个长相俊俏的小公子下手比林轩黑心得多，男子再也不敢耍花招，一五一十地将季温瑜如何使他们扮作山贼劫路，如何辨别谢之真的车驾，得手之后又在哪里教人，一一招了，畏缩的卷成一团，连声求他饶命。得知今日的一切全是在季温瑜的算计之下，谢之方牙关紧咬，面孔紫胀，体内真气乱窜，隐隐有走火入魔之兆。他茫然四顾，一时间竟然想不出应该如何应对眼前的困局。姐姐落到季温瑜手里，到现在已有近两个时辰，他孤身一人，还不知道怎样惊惧不安呢。为什么自己重活一世，却依然改变不了这残酷的命运呢？今日姐姐遭此奇耻大辱，全都是因为她疏忽的过错。抬手狠狠甩了自己一个响亮的巴掌，紧接着又要往脸上抽第二记。林轩见她状态不对，狠踹了那男子一脚，将对方踢到一边，用力拽紧他的手腕道： 阿唐，你冷静冷静。六皇子这一遭乃是以有心算无心，只有千日做贼的哪有千日防贼的道理，事已至此，自责也无用，还是早些拿个章程。你想清楚，姐姐到底还救不救？ 话不用说得太明白，他两个都是聪明人，此时已想通了季文瑜绕了这么大一个圈子真正的目的，无非就是坏了谢之真的名声，胁迫谢家将他嫁进皇子府罢了。他的性命是无碍的，只是必定要受些欺辱。若谢家吃下这个哑巴亏，以一纸婚书息事宁人，或可请季温瑜出面证明谢之真的清白，保全谢家的脸面。而季温瑜自然也可抱得美人归，成就一篇英雄救美的佳话。如若谢家不肯上门要人，无异于公然和威严的皇权作对，绝对讨不了什么好处。便是他们拼着将此事闹得满城风雨，受尽众人非议的耻辱，执意将谢之真接回来。那样一个美人，想必也早已被季温瑜破了身子，再也无人敢问津了吧。 秀。 谢之方从牙缝里逼出几个字，找回了几分清明。 自然要救。 他才不管姐姐有没有被那个肮脏的家伙染指。便是他瞎了残了，被人毁容，失去绝世的美貌与风姿，也依旧是他爱于性命的姐姐。 六皇子府离此地甚远，以我对季温瑜的了解，想必他等不及赶回府中再对我姐姐下手，说不得这会儿就藏在山上某处。不过为保万无一失，还是要去六皇子府查看一样。阿轩，咱们兵分两路，我继续在山里寻人，你回城中。 我知道，听说老王爷家的小郡王和六皇子关系尚可，我在小郡王面前还说得上话，这就去请他出面，亲自过府查探姐姐下落。 林轩二话不说翻身上马，将自己已派人去搬救兵的事说了，又担心地提醒他： 听你方才所言，六皇子心狠手辣，行事不择手段，你若是发现了姐姐的踪迹，切记不要一个人贸然行动。阿唐，姐姐身陷险境，已经叫人心急如焚，你可不能再折在里面。 谢之方哪里还听得进去，胡乱点头应了，骑马往山上去了。也是天命垂怜，他行出半里地，瞧见草丛里有什么东西微微闪烁，走近前查看，发现了一副红璎珞串就的流苏耳坠。谢之方精神一振，沿着姐姐留下的标记一路追赶，终于在天色擦黑之前来到一个僻静的庄子。几名护卫守在门口，手持刀剑，脚步轻盈，一看便知是练家子。谢之方不欲与他们交手，将累坏了的汗血宝马放下山去报信，自提一口真气跃上院墙，飞檐走壁接近灯火通明的客房。他顺手抓了把小石子儿，在屋顶倒挂金钩，以石子做暗器，出手又快又准地击中廊下两个丫鬟的睡穴，紧接着悄无声息地落地，推开房门。地上散落着好几件衣裳，那条浅粉色的外裙尤为眼熟，床帐中传出的娇气更是将他钉死在原地。即便已经有了心理准备，当残忍的现实拍到面前时，谢之方还是恨得目眦欲裂。 戚文玉， 他抽出染血的长剑，渐渐在青石地砖上擦出一连串火星，声音尖锐刺耳。 把我姐姐还给我！ 床上的女子似乎听出了他的声音，含混地哭了两声，立刻被什么东西堵住了。季文瑜披了一件外袍，掀起帐幔一角，将一方沾着鲜血的帕子轻飘飘地掷到他脚下。他的面容俊美无助，里衣大敞，露出线条优美的胸膛，神色懒散而张狂，甚至于挑衅般地勾起一抹微笑。 你姐姐已经是我的人了。 他回头看了一眼，心情愉悦，连带着瞧见谢之方都觉得顺眼了许多。 回去带话给你父亲，我会对他负责任的。 谢文玉，我要你的狗命！ 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